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看《风云谷》，咁多谢各位的支持啦。嗰啲人陶杰嘅披床咧，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欢迎啊！ 多谢 各位嘅加入嘅，系嘛？咁喺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或者中联办领导人啊，不断咧话欢呼由自入兴啊，而家香港好好啊，因为香港咧已经开始有中国嘅样子啊，等等嘅时候咧，咁咧我哋上一集。在呢個風雲谷咧，就針對呢個特區政府係要打造香港九大旅遊景點咧，我哋就引經據典咧，係雷舉事實咧，就係話呢樣係行唔通，係救唔到香港經濟。我自己當時咧話，香港嘅經濟咧必定係死路一條。嗱，而家又有新嘅佐證啦，就係咧有一位咧，即係而家喺新加坡大學任教嘅經濟專家葉秀亮，係深入咧係分析你嘅香港特區嘅經濟咧。是全线起火，他并呢是预测呢楼价呢是要跌成六七成，跟住呢还会呢引起大裁员同埋呢企业的相继倒闭。咁叶秀亮教授的高见呢，我哋一阵呢是再深入分析。咁首先呢，就是香港有69年历史的尖沙咀的海运戏院呢就宣布结业。咁海运呢就是而家呢叫嘉禾集团拥有，但嘉禾呢就一早已经系将近九成嘅股权咧，系卖咗俾中国嘅影视企业，叫做橙天集团。嗱，橙天集团咧系大陆嘅影视企业嚟嘅，系同其他嗰啲中影啊吓嗰啲咧系竞争嘅。咁咧可以讲话财雄势大。咁如果你话由自入兴吓，香港有中国的样子啦，咁啊点解橙天集团系而家要带头出售呢个香港嘅海运戏院咧？龙头噶噃，79年喎，集体回忆喎。咁佢嗰个理由就系咧，租约期满，租约期满唔系第一次啦。海运戏院嗰度69年，租约期满好多次，点解你唔续约咧？咁啊，即系咧，交唔起租啊，或者咧呢个九仓咧嗰个业主唔肯减租啊。咁当然咧，跟住落去咧就唔敢再讲啦。我话你听，而家香港嘅戏院咧，一间一间咁执笠。因为咧冇生意，当你推到咧要30蚊个套餐嘅时候咧，呢个系垂死挣扎。你嘅香港戏院执咗咁多间，就算你港产片特区政府电影基金不断资助你拍戏咧，都冇用，因为咧系冇戏院上映，或者极少嘅戏院上映，计唔掂数，系咪？嗱，呢个海运戏院咧，点解大镬呢？首先就系咧，佢69年前系起喺香港的尖沙咀码头，那时在天星码头过海，1969年是非常之多，那是一个主要的交通的工具，天星小轮。那时呢 ,69 年未有海底隧道，所以你中环搭船过去，一落船海运戏院那时即刻上岸看戏。但现在呢地铁站 K100, 同埋这个I Square,在呢个地铁站海防道啊、堪富士地道啊，一出嚟咧就已经见到好方便，对面就好多戏院啦。咁你行过去海运咧，仲要行过呢个半岛酒店啊，兜个圈啊，梳利士巴利道啊。咁咧呢个地理嘅优势咧早已经不复见。但最重要嘅咧就系一叶知秋，电影业不景，戏院业执笠，然后咧呢个铺租咧系维持高企。海运大厦是处于广东道的尾端，而且楞住个海港城，一叶知秋呢间戏院执埋，你可见成个尖沙咀是会几咁衰败，尖沙咀颓败啊！咁你话成个香港啊，你话仲有乜嘢运行啊？鲍生 系嗱，海运戏院结业咧，咁呢点咧，当然系成日都话咧系好唏嘘啦，亦都有人好简单归咎咧，系而家冇人入戏院睇戏。但其实呢啲老生常谈啦，我唔想重复呢啲咁嘅论调。嗱，我自己经历咧系海运戏院好风光或者好蓬勃嘅年代。嗱，因为去尖沙咀海运戏院睇戏咧，我叫做系一件事嚟嘅。咩叫一件事咧？即系一个节目啊！以前我哋年轻嘅时代，大学时代，讲紧系即系90年代啦。左右或者更之前的年代，咁去尖沙咀的时候咧，我哋唔系净系睇戏嘅，系有其他的活动，包括咧，譬如话去 佢嘅餐廳啦，或者以前啊，譬如話有 Hard Rock 啦、Hard Rock Cafe 啊、滾石餐廳啊，又或者後邊，譬如話你啊比較有錢嘅，你可以去到香港啊酒店啊去食飯啊，咁跟住就連埋跟住睇戲啊，或者跟住下邊咧，你仲可以去咧其他嘅尖沙咀嘅 pub 啊去飲嘢啊見朋友，哇，去到半夜先翻屋企。是一条龙啊，我哋俗称。咁呢个生活嘅 style 呢，以前喺香港人去尖沙咀呢係一个比较高尚嘅活动。但係随住后来阿老董讲緊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好之后呢，大家记唔记得成条广东道係俾边啲游客占据呢，就係中国大陆嘅有钱游客。以前嘅广东道海港城呢係拍拖圣地，係好多香港人呢冇嘢做去行下或者去感受一下啊 ,window shopping 嘅时候。呢啲随住咁多嘅中国大陆嘅有钱人喺度占据同埋排队买包包之后呢，其实香港人已经唔去广东道㗎，甚至去广东道呢俾人笑㗎。好啦，唔紧要，当水退嘅时候，所有人呢大陆嘅有钱游客消失晒，而一轮为咩呢，就係穷游圣地啦。之前影嘅就係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星光行下面嗰间麦当劳瞓晒喺度嘅。咁其实呢个情况呢，就係你咁指意呢个中国大陆嘅有钱游客，结果佢哋消失咗之后就换嚟穷游特种兵。成个尖沙咀嘅沧桑啊，我虽然冇经历晒呢个60年代、50年代嗰个时候，但係我都可以话七八十年代去到而家呢，我都经历过晒。所以其实成个尖沙咀唔系一个海运大厦结业嘅问题。是整个尖沙咀，再宏观啲是整个香港的问题。就是你以往一个高尚的娱乐地方变成一个你依赖大陆的自由行，这些高消费买包包，你整个尖沙咀奉献了出去。好了，对水退之后这班人消失了，而家换嚟穷游特种兵。其实就算我们香港人要去看戏要去玩，都不会再去这个尖沙咀啦。你贪逼咩？贪同特种兵一起在那瞓咩？不会的嘛。所以呢个唔单止系戏院冇人入场嘅问题，又或者系铺租嘅问题，系一个生活嘅 style， 一个品味，一个我哋叫生活模式嘅改变。因为尖沙咀唔再系香港人嘅尖沙咀啦。 海运大厦最重要咧就系五支旗杆，五支旗杆喺七十年代咧，好多香港青年男女啊、中学生啊喺嗰度咧借书还书啊，系约会嘅地方。仲有一条街叫乐道，乐道嗰度有一间咧。当时香港唯一的英文书局叫神聪图书公司。 Winston, 另外仲有一间海悦酒店，那里有一间高尚的牛扒扒房，仲有周围一些以前俄罗斯餐厅，例如红鸡饭店啊等等。所以呢现在这个香港呢以前的繁荣已经是不复再。这个呢不是我讲的死路一条。现在最近呢得到佐证，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一位学者，亦都是前中文大学一位教过经济的教授，叫叶秀亮先生。咁咧，佢喺呢个明报同埋咧香港嘅卓见名家咧同时发表文章，就严正指出吓，佢话咧香港嘅住宅楼价、办公室楼价、铺价同埋的士牌价啊，佢睇呢个咧。后续的走势是四线暴跌，咁而且咧，佢即刻咧就话仲有排跌，啊，过去嘅铺租、的士牌、小巴牌价，跟住咧你睇到商业楼宇同埋楼价，佢而家咧就系话，啊，办公室楼价累积跌幅咧已经咧系比起三四年前咧系跌咗成五成，咁咧嗰个 office 咧高峰嘅累积跌幅咧系大过住宅，吓，咁咧。就佢话住宅市场咧，佢严正警告啊，因为咧呢啲新楼嘅推出同埋二手楼嘅滞销咧，就会产生恶性嘅竞争，一个恶性竞争嘅劈价。咁咧，因为发展商财困或者睇唔好后市，咁咧就展开几轮劈价之后咧，出逃嘅二手业主咧，亦都跟住咧系将呢个售价咧系向下调，先至卖出。咁咧，呢位叶秀亮咧系严正指出，佢话咧会引致咧企业嘅倒闭、失业潮嘅大幅增加。啊，佢又严正咧系直情系重点，佢话楼市泡沫爆破，一定会造成新一轮嘅经济衰退，众多恶性循环，然后 再骨牌效应翻转头导致商住楼宇再进一步下挫，更多恶性循环，更多的向下流螺旋的效应。跟住佢话楼价下调的幅度将会是跌多几成。哦，大镬啦，系嘛？佢话咧，今次咧，特区政府这个咁样样嘅理财嘅方向咧，系神仙都冇得救嘅。佢话咧呢次咧就唔会话又出现一啲咧楼价低，快啲咧系趁低吸纳，唔会有逢低买入，咁咧就即系话跌无止境，系嘛？咁咧大镬啦，即系呢个咧就无疑咧系警告香港嘅经济咧，系而家先至啱啱开始一个叫切尔诺贝尔式嘅大溶解。我哋知道一次诺贝尔咧系造成成个苏联嗰阵时嘅大解体。以前咧好多循环，1967年啊港共大暴动啦，同埋呢个六四之后啊嗰个移民潮啦，同埋1998年啊嗰个金融海啸啦，2003年啊呢个沙士啦，系嘛？佢每次咧都会出现咧或长或短啊嘅下挫，但系会有人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嗰啲咩地缘政治有利啊，后边中国大陆呢个中西文化交汇啊，出入口港啊等等。今次咧系冇得救，因为叶秀亮教授严正指出，你而家恭喜你香港融入中国，成为中国一部分，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咧。你香港嘅物价加埋而家香港咁嘅政治社会环境，系一定要同大陆睇齐。如果唔系，你冇任何竞争力。嗱，我要补充一句，不只系要同大陆嘅物价同埋楼价睇齐，你仲要低过深圳，先至会令人开始觉得啊，唔系，仲有啲法官咧都系戴紧假发讲紧英文。对于大陆啊嗰啲买家或者咩咧，喺呢度扳翻少少信心咧，低过深圳之后，佢就会开始反弹。嗱，呢个特区政府有啲反驳组啊，系嘛，话对于唱衰抹黑香港嘅咧，系绝对不容忍啦。系因为呢个美国啊经济专家兼投行啊嘅大佬啊罗奇开始咧，咁而家叶秀亮教授咧咁样样系深度啊系唱衰香港，佢提都唔提旅游业。因为你旅游业系人都知咧，呢啲咪咪摸摸穷游咧，系玩煮饭仔，系唔会有钱带入嚟嘅。我话知你打造900个景点咧，系都冇用。所以佢而家讲直入核物问题嘅核心就系楼价，佢话仲会跌多几成啊，咁咧就大镬啦，银主盘就会增加，然后咧银行外坏账，因为你睇下最近因为新世界集团系嘛呢个高度负债。佢去四围咧融资，出现啲阻滞，嗱呢啲咧就系显然一个地产商啊一个极度危机嘅警号。所以咧，我喺上一集我讲咗俾你听，我话明日大屿你固然唔使谂，北区都大都会咧亦都唔会成功。而家叶秀亮教授就提供大量嘅背景资料嘅结构性证据啦，系咪啊，鲍生？ 我都有睇叶秀亮先生嘅一啲评论，佢系比较大胆嘅，佢预测嗰个跌幅咧系好巨大，佢话去到7-8成嗰个楼价，而因为工商价嘅已经跌到50%咧，呢个情况咧，佢话而家见到嘅跌3-4成咧，只系开始同埋冰山一角，而且佢更加预言咧人工亦都会大幅向下调。嗱，点解佢咁讲？因为佢纯粹从经济学嘅角度，嗱，因为楼价直接会影响个租金，租金会影响个营运成本，营运成本影响到呢啲投资者或者我哋叫店家愿唔愿意去经营。咁而家证明到啦，咁多嘅飲食业、咁多嘅戏院同埋其他嘅公司去执笠咧，其实即系话对前景唔乐观，唔想再经营啦，因为经营成本太高啦。咁喺咁情况之下咧，近期公布嘅失业率咧已经意外地升到 3.4%， 咁你睇翻咧一路咧由 3.01 就升到 3.4 嘅啦。咁呢啲种种嘅迹象咧，我打个譬如啊，前一排咪成日预测咧日本咧发生地震嘅，嗱地震之前有好多迹象嘅，譬如话啲生物啊就迁移啊，又或者嗰啲地下水啊会变成酸性啊，又或者会出现间歇性嘅呢啲轻微嘅地震先啊。诸如此类，咁而系预测就跟住会发生个强震。嗱，呢啲原理系物理定律。咁经济学其实 in a way 都系物理定律嚟嘅。 譬如話你見到而家失業率上升啦，樓價跌咗四成、三四成啦，跟住咁多商鋪嘅結業啦，外圍嘅因素唔使講啦，譬如話中國大陸其實佢都冇資金啦。另外就係、外國即係、歐美方面咧，對香港嘅實施種種嘅限制同制裁啦，係冇水入嚟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正常人啊，正常嘅理財方式啊，係應該係好審慎，同埋咧應該係留多啲資金喺度以備不時之需。如果正常人都係咁啦，但係特區政府啱調轉，佢竟然係發展明日大嶼同埋嗰個東北部嘅大都會啊！呢啲都係想咧萬億嘅投資，即係話咧，我哋話一個人咧氣虛血弱、周身病痛嘅時候咧，佢唔係走去休息或者係去固本培元，佢調轉，佢走去練大隻，佢走去咧繼續咧去操。 唔似啊，走去溜打李小龍啊， 係啊，係仲要溜抽啦嚇，溜抽 Donald Trump 啦，唔緊要。你諗下，如果咁嘅經濟環境之下，呢、這個有乜可能？是会令到经济会有前景和复苏。所以叶秀亮他预测其实跌七八成，虽然是很夸张，但是如果从个经济学甚至物理学的角度呢，因为你现在香港水位太高嘛，你想想人工啊，向香港对比周遭的地方啊，加上个楼价啦，随便一层都还是一千几百万啦。你想想对于深圳或者大湾区来讲，你香港凭什么去享受这个这样的高价值的楼价和人工呢？所以其实而家系等紧一个 tipping point， 一个难听啲叫崩溃点，就系、是、当呢、这个就业呢、这个经营者再加埋咧个楼价一个完美风暴，就系、是、如果出现咗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就系、是、嗰个所谓嘅骨牌效应，于是连锁反应之下就系会出现叶秀亮所讲咧个楼市跌完之后，跟住就轮到嗰个结业潮，结业潮就轮到嗰、那个失业，失业就轮到减薪，减薪之后冇人供楼，又翻去呢、这个。楼价再跌，结果就咁恶性循环之下， 螺旋式， 最后剩低两三成嘅楼价。嗱、呢个系噩梦嚟嘅，香港我唔想见到。 唔系噩梦，系美梦、由自入兴。嗱、我话俾你听，中国香港特区中联办主任咧，冇几耐之前好开心话，香港而家咧系一个好好嘅环境，因为佢终于看到了香港有中国的样子。呢句说话咧，大陆话斋叫信息量很大。你要终于看到香港有中国的样子呢，是除了在东涌那里出现一个叫做丽萍呢，是歌舞团，是由特区政府呢是拨款赞助，是吧，那真的有晒香港样子呢，啲大妈呢喺晒尖沙咀，喺晒呢啲咁嘅海滨公园嗰度跳呢个大妈舞嘅同时，你中国香港嘅楼价铺价商业大厦嘅嗰个租金啊，同埋咧嗰個售價都應該有中國嘅樣子，係咪？中國咁大啊，你已經有，如果有中有香港嘅樓價，有中國深圳嘅樣子咧，嚇、就好啦。如果有洛陽嘅樣子咧，就更加好。如果再有啊呢、這個陝西嗰度啊甘肅啊嗰啲蘭州啊啊內蒙呼和浩特嘅樣子咧，係亦都唔差，因為咁樣咧係等於係你嗰個咧係見底。所以咧，呢个叫你唔可以话噩梦咯，系嘛？呢个只系话香港有中国的样子系件好事。下一轮咧就睇下香港嘅楼价有冇中国嘅样子啦。根据咧叶秀亮嘅预测咧，就是、一定要有中国嘅样子。你嗰啲价格嗱，都是咁，系咪净系楼价咧？物价咧？人工咧？吓、你个香港嘅呢啲各大企业嗰啲老细而家咧搞唔掂盘数，系咪啊？全部减人工咧？包括汇丰银行，包括大财团，咁啊全线减人工嘅时候，独系中国香港特区嘅公务员官员嘅人工冇中国嘅样子，系嘛？咁嗰阵时又点咧？啊，广东省委书记啊，广州市长啊，呢个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系几多钱一个月咧？你香港特区点嘅官员啊，嗰、那个月薪又冇中国嘅样子咧？咁呢个问题就留翻俾中国政府自己去慢慢谂。但是现在叶秀亮就说你的楼价一定会跌到有中国样子，所以这个中国样子呢将会是一个关键词。现在有很多都是中国样子，你现在捞捞埋埋啦，是不是、将来这个滴滴出行是入来香港都是中国样子呢、中国样子呢现在是全面是跟中国香港特区是融为一体，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是坏事。否则你就唱衰香港，是不是？ 咁而家叶秀亮啊，系以一个叫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佢亦都可以讲系离岸啦，系嘛？佢而家人唔喺香港啊，咁佢系咪离岸唱衰咧？咁包括咧，佢冇几耐咧就话的士牌咧系仲有下跌嘅空间，系嘛？之但系长和巴拿马港口的交易咧就绝冇回旋空间。跟住佢话咧，讲香港嘅楼市低迷咧系唔知几时行出谷底。然后咧，佢对于呢个叫楼市嘅泡沫爆破咧系有非常之深刻嘅研究。不断话2025年嘅楼价咧系仲未算低，系嘛？咁咧就。会咧，佢旧年咧就已经有一个辩论咧，参与就话楼市咧系含升跌嘅恶性循环，仍然未调至合理水平。咁啊，叶秀亮教授咧，佢而家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佢人可能喺新加坡，你都知啦。如果系日日咧系近住新加坡，睇到嗰度咁蒸蒸日上咧，系必然咧佢个视野望翻过嚟更加清楚嘅，系嘛？咁你亦都可以讲话佢离岸唱衰。如果你話特區政府覺得呢啲學者喺度唱衰咧，你就要開發反駁隊，或者指示啊，係外圍嗰啲親中 KOL 咧，係予以大批判啦，係嘛？如果唔係咧，咁你即係默認啦，啱唔啱？所以我哋上一集啊，你一定係死路一條，係冇得傾噶。呢個係鐵一般的事實啊，呢個係結構性。而家樓價咧，之大鑊咧就係、是。中国香港特区咧，整体嗰个消费咧系跟住楼价嘅指标。你嘅楼价一路跌咧，咁嗰啲业主咧系见到自己层楼一路蒸发咧，佢就唔肯使钱，唔舍得砌钱。我问你，香港嗰啲戏院咧有咩理由仲100多钱？120蚊一张飞，而家主动咧有啲戏院减到30蚊，咪就系有中国啲样子咯，咪平过中国啦。在大陆啊，你嗰啲大城市，北京、上海睇戏啊，人民币过100蚊啊，仲有爆谷啊、可乐啊。而家你低过香港30蚊，嗱最好仲送埋爆谷同埋可口可乐，咁咧就会吸引到一啲人咧系入到戏院叹下冷气，佢觉得摊喺个 sofa 度，系嘛？同埋仲最弊啊！而家啲戏院啊、海运等咧，好多咧系近5、6年啊，劈咗大量嘅工本啊，系大装修。整啲 IMAX 嘅大銀幕，然後咧嗰啲音響咧係跟足荷里活嘅大片。而家你要咁樣樣退租同埋執笠咧，血本無歸啊！將嗰啲 installment 重新拆卸咧，就真係慘淡到不似人形。嗱，咁當然啊，呢啲你咪由自入興，你咪繼續講窮遊咯。我哋要寬容包容多啲咧，呢啲咧叫特種兵，特種兵落嚟瞓下覺冇所謂嘅。佢瞓呢個麥當勞啦嚇，麥當勞係中資，咪大家包容。佢唔瞓入嚟禮賓府咪得咯嚇，唔瞓入去話開放呢個深水埗警署啊嚇喺門口打卡。佢唔攞埋嗰個睡袋入去警署報案室嗰度打地鋪咧就冇問題嘅嚇。嗱而家你咁樣樣啊嘅管治咧係嘛？咁啊葉秀亮咧係曾經係講過，樓價必須由2021年嘅高位。是累跌40%至50%才叫做合理水平。是吧，之但是这样会引发全面性金融风暴，就令到炒家和很多地产商都不能够平安度过。是吧，他呢叶秀亮教授呢在2024年12月27日在这个香港01呢在那里说，他说香港必须全面检讨今次和1997年和2003年楼市泡沫爆破的底因，从而深究解决之道。他这个问得呢似乎呢是有少少呢是当啲人是白痴。必须全面检讨今次楼市泡沫爆破的原因，你叫个特区政府怎么检讨啊？第一他不觉得有爆破，由自入兴怎会是爆破啊？第二今次就是美国不想中国强大，是跟你实行港版国安法呢是完全没关系，亦是跟你呢是两年动态清零封港，是入到来呢要咩14日21日啊，是囚禁酒店，这些咁愚蠢的政策亦没分别。你睇下上海，你睇下香港，你问下嗰啲西人愉景湾，好多人呢见到你14日21日啊喺个酒店禁闭呢，西人已经全家走人了 ,ok? 是吧，这个 恭喜你啊，系嘛？新加坡系嘛？话俾你听，与病毒共存，你咧系要咧系动态清零，所以呢啲系自己攞嚟衰与人无尤。阿叶秀亮问啊嘛，要检讨咩原因啊嘛？再加埋港版国安法咯，系嘛？嗱，唔使问嘅呢啲，阿叶秀亮教授咧，当然佢系明知而不敢问，将个波咧系交翻俾咧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香港嗰啲中环精英咧，亦都系皇帝的新衣。个个心知肚明，自知浸浸。中环咧个时候开饭咧，闩埋道门，系自己三几个咧系信得过嘅人咧，先至骂两句。啊，见客啊咩咧，一概唔敢讲。风花雪月吓，食饭打卡，食食食食食，打卡打卡打卡，有乜嘢靓餸？大湾区点会深入检讨系咩原因咧？吓，不如叶秀亮教授，你而家喺新加坡唔怕，后边有何晶啊？在这里照你，你不如画公仔画出场，话埋俾我哋风云谷听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哋头先讲错的话，好不好啊？我哋咧系虚心向经济专家咧系请教啊！你最紧要批驳，系咪？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系嘛？不妨以心直说啦，清心直说啦，系咪？咪有个节目叫清心直说啫，系咪？你点样有清心啫？清零就有，系咪？清盘就有，系咪？清档就有，直说。冇得直说噶，俾人告密噶，拉你噶，系嘛？所以而家香港一个咁嘅状况咧，就连啊卓建明家呢啲咧系会罪香港嘅中环啊，同埋呢个香港大学教授啊，成日有啲论坛啊，啲论坛咧亦都系咧好受呢个特区政府嘅注目嘅。咁啊，有请卓建明家咧系讲清讲楚，系咧指点个迷津，到底第一咩原因，第二有乜解救？就唔好咧，系两头望咧，系炸底睇唔到。因为而家咧系死人嘅。嗱，的士司机咧系酝酿另一场咧社会嘅风暴，而家唔知嘅。而家就系滴滴出行，你俾唔俾佢入嚟？俾定系唔俾？你要有中国的样子，你点可以唔俾？系咪？你呢个系咪一个政治问题？系咪一个爱国嘅问题？系咪一个咧？是坚决同国家同一阵线的问题，这个第一。第二，而家你到底是要咧调理的经济咧为主啊，定是以国安同埋斗争为主？你哋上边国安这个港澳版的顶爷就话俾你听，而家是以斗争为主。啊，咁你特区政府咧早旧年咧就号召全个政府去学习习近平讲话，咁学咗习近平讲话大半年啦。你有乜嘢斗争嘅心得？你攞唔出改善经济嘅政策咧？你退而求其次，不如你介同我哋香港人讲下系点样斗争法，同埋你带头去斗争，好嘛？ 系咁啊，叶秀亮教授咧，其实佢提出呢啲预测咧，你可以信可以唔信啦。但系佢唔系话纯粹系 唔敢唔信啊，因为佢系新加坡国立大学精英， 纯粹吓你嘅， 唔信啊。 嗱，佢亦都有提供一啲方向或者方法咧，去点样面对嚟紧呢啲咁嘅金融式嘅崩溃嘅挑战。嗱，佢首先第一咧，佢话就系要咧呢个有储备，无论系银行嘅拨备啦，或者一个政府嘅一个储备啦。呢、这个是攞嚟应付咧嚟紧嘅一啲巨变，嗱、这个好易理解嘅，等于人你留翻啲多啲现金，你有咩事起上嚟嘅时候咧，你有钱用。咁但系可惜香港特区政府而家个赤字系接近2000亿啦，而且继续喺度大花筒，继续要发展明日大屿同埋个北部大都会啦，使上万亿嘅资金啦。嗱呢啲咧就系你个袋已经冇钱啦，你仲要咧充大头鬼呢啲。咁第二个阿叶秀亮提出咧，就譬如话喺个工作上边，譬如多啲。嘅 work from home 令到嗰啲經營嘅成本咧降低啦。另外就係咧，譬如話可唔可以翻三四日嘅工取代翻五日嘅工啦？咁啊，人工咧就要減兩成，咁啊令到咧唔好出現裁員潮，可以咧令到更加多嘅打工仔咧可以維持嗰份工。嗱，雖然呢啲咧喺技術上執行係有困難嘅，但係起碼佢提供緊一啲方向。其實亦都佢提出過譬如話公務員要減薪啦，依類啦。因为而家你个公务员咧，局长30几40万嘅人工咧，其实对于成个香港嚟讲系匪夷所思。当成个譬如话楼价做一个指标，你跌咗三四成嘅时候，点解你份人工依然可以仲咁高，同埋咧唔使减薪咧？呢个系我哋以前已经讲过啦。仲有，其实成个你睇翻环顾翻香港，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你想下就算是封城啊疫情之后啊的深圳啊都恢复返的那个市面上那个繁荣，香港人都会想返去洗钱，虽然他的楼价都跌了，但是没有香港那么严重，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楼价和那个消费的水平呢不是香港那么居高不下嘛。即是你凭什么成日都说香港凭什么你可以享受这么高的人工和那么高的楼价，而事实上你跟中国大陆是没有分别的呢？其实香港面对的不止中国大陆和大湾区的竞争，还有周遭国家台湾、日本这些地方一样是平靓正。香港人不是，我成日都说香港人不是没有钱，就算他现在的楼价跌了三成他都要去旅行的，不过他洗钱的不是在香港洗的嘛，他去台湾、日本的嘛。咁你譬如直接面对日本嘅，我哋都讲过日本直情旅游六沉咁样，就因为佢个 yen 而家就算升咗都系 5.3、5.4， 对于香港人嚟讲，享受紧以往7点到8点呢个咁嘅汇率嘅水平，依然系等于打咗个七折一样。咁香港人咪去嗰度洗钱咯？你见到好多香港人噶，咁你唔会觉得香港人系穷嘅？不过问题系佢个心情，第一佢唔愿意喺洗好多，因为个层楼跌咗。第二，佢唔愿意喺香港洗或者投资，因为对将来缺乏信心。虽然口里边喺国安法之下，我讲到香港由乱入自由自及兴，但系荷包最实际啊，同呢个水向低流一样，我一定系会去一啲抵玩抵洗嘅地方。咁而家香港咁嘅问题咧，唔系净系啲翻大湾区食饭嘅问题啊，系整体嘅信心。佢将来嘅问题，有钱你愿唔愿意买楼？有钱你愿唔愿意投资的士牌？有钱你愿唔愿意开间公司请人经营？我唔理你做乜嘢生意。嗱，呢个就系而家阿叶秀亮讲嘅问题啊。 呢个咧，企业倒闭就必然系失业增加。你而家话最佳增加到3.5%，我话俾你听，只系一个开始。咁喺香港咧，而家有好多基层嘅工作，例如咧餐厅嘅侍应吓，同埋酒店嘅执房。餐廳侍應都好多咧，用咗嗰只小腦補型啊，自動嘅傳菜機器。餐廳咧係慢慢唔需要侍應，因為你一個咧巴曲二維碼咧係可以用個手機咧係直接照一照咧，影一影咧就廚房嗰度收到。嗱，長遠嚟講，你不但咧係會俾大灣區嘅餐飲咧係會咧嘅競爭咧係搞到你執笠，兩年咧呢啲咁嘅餐廳嘅侍應咧同埋咧啲傳菜咧都會冇工做。第二就是人工智能机械人，中国而家发展机械人非常犀利咧。嗱，你唔好以为就算机械人咧，酒店执房都可以取代。所以咧，长期香港好多咧数以百计、千计嘅酒店咧，请咗好多姐姐、婶婶去执房啊，系去洗厕所啊等等咧，吓即刻啊，我可以讲啊，唔系将来啊就可以用机械人取代。呢个系中国发明嘅机械人啊，我哋睇睇呢个片段，机械人点样执房同埋点样叠毛巾。嗱，咁你所以睇下咧，就呢个咧系叫前无去路，就后有追兵 ，AI 就嚟紧啦，然后你个经济就萎缩紧啦，系嘛？折毛巾都可以用机械人，不过你唔使惊，有一样嘢就永远唔会系机械人，就系咧近日啊系非常之多人注目啊，系点击率好高嘅呢个东涌叫做丽萍歌舞团，呢堂咧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呢班咧中国貌似大陆移民嘅大妈喺度跳红舞咧，就永远都唔会用机械人喎，因为咧佢可以向民政事务总署攞钱喎，系嘛？嗱，根据调查，民政事务总署咧系批咗23,000人咧，俾呢班你可以讲话系红色人肉机械人咧，系表演佢哋啊婀娜多姿同埋非常性感嘅歌舞。我哋上次播过一次噶啦，好多人咧系跟住咧系去深入去报道。好多人话唔舍得，不如我哋重温下好冇？